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继续扎实做好六稳六保工作，强化就业优先，大力支持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等市场主体纾困发展，着力稳定和扩大农民工就业，多措并举拓展农民工就业渠道。要加强职业指导和技能培训，加大脱贫劳动力就业帮扶力度，促进县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依法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要拿出更有效举措，坚决解决农民工工资拖欠中的突出问题，绝不允许拖欠农民工工资这笔辛苦钱，恶意拖欠的要依法依规从严惩处。进一步完善政策机制，以政府和国企项目为重点，扎实开展打击欠薪冬季专项行动，切实让农民工老有所得，为保持经济持续平稳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做出新贡献。国务院副总理、国务院农民工工作领导小组和根治拖欠农民工工资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胡春华出席会议并讲话。 总台央广记者侯燕报道。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2次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栗战书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反有组织犯罪法、湿地保护法、新修订的科学技术进步法、噪声污染防治法、关于修改种子法的决定、关于修改民事诉讼法的决定、关于修改工会法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提请审议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修正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13届全国人大5次会议关于第14届全国人大代表名额和选举问题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第14届全国人大代表的办法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澳门特别行政区选举第14届全国人大代表的办法草案的议案，决定将上述4个草案提请13届全国人大5次会议审议，并委托王晨副委员长向13届全国人大5次会议做说明。会议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经济工作监督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召开13届全国人大5次会议的决定。根据决定，13届全国人大5次会议于2022年3月5号在北京召开。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分别提出的关于13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主席团交付审议的代表提出的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表决通过了有关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栗战书做了讲话。栗战书指出，2021年是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常委会各项工作都取得了新的进展。栗战书指出，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法治思想，在履职实践中进一步深化了对把牢人大工作正确方向、推动新时代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的认识和把握，必须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必须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必须聚焦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必须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必须全面提升人大工作质量和水平。栗战书强调，2022年党中央将召开具有重大而深远意义的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 要深刻学习领会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周密细致做好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的组织筹备工作，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本台消息，日前召开的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64次主席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五次会议的决定草案，建议全国政协十三届五次会议于明年3月4号在北京召开。会议还决定明年3月1号至2号召开全国政协十三届常委会第20次会议，为召开全国政协十三届五次会议做准备。 总台央广记者马哲报道，十三届全国政协第58次双周协商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汪洋主持会议。他强调，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关系青少年健康成长和亿万家庭幸福，关系社会和谐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加强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决策部署，坚持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坚持厉行法治标本兼治社会共治，推动新时代未成年人权益司法保护迈向更高水平。10位政协委员和特邀代表在会上发言，70多位委员在全国政协委员移动履职平台上发表意见。委员们建议要更好发挥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领导小组的牵头作用，完善成员单位分工协调衔接机制，促进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保护相互融合，聚焦留守儿童、网络空间等，相应加大保护和治理力度，回应社会关切。要坚持早发现、早制止、早惩治，完善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犯罪预防制度，建立统一高效的强制报告受理处置机制，推进入职查询制度向密切接触未成年人行业全覆盖。要完善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管理制度，规范工作程序，有效保护未成年人的隐私权、受教育权等合法权益。要强化未成年人权益司法保护专门力量建设，促进专业化办案与社会化保护有机结合。要完善未成年人法治教育，发挥学校普法主渠道作用，优化教材和法律师资力量，营造全社会关心爱护未成年人良好氛围。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军应邀参会并介绍有关情况，全国政协副主席陈晓光做主题发言，最高人民法院、教育部、民政部负责人做了互动交流。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组织部近日下发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在元旦春节期间开展走访慰问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活动，使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深切感受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关怀和温暖。通知要求要做实做细走访慰问工作，全面准确掌握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的基本情况，有针对性地帮助解决实际困难。对抗战前和抗战时期入党的老党员要普遍走访慰问，要关心关爱基层干部，特别是工作在困难艰苦地区和极难险重任务一线的同志，做好对因公去世基层干部家属的走访慰问、救助照顾和长期帮扶工作，做好共和国勋章、国家荣誉称号和七一勋章获得者有关待遇落实和走访慰问工作。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昨天就美国所谓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案签署成法发表声明，表示坚决反对，如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必将予以坚决有力反制。中国宪法赋予公民劳动的权利和义务，刑法、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就业促进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等一系列法律为尊重公民的劳动权利、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实现体面劳动、防范打击强迫劳动行为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新疆的劳动就业保障政策及其实践符合中国宪法法律，符合国际劳工和人权标准，根本不存在所谓强迫劳动问题。 涉疆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任何外国不得干涉。美方一些政客罔顾事实真相，以所谓强迫劳动问题为借口打压新疆企业，充分暴露了其以疆制华、遏制中国发展的险恶用心。这种图谋不得人心，也绝不会得逞。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昨天发表声明，对美国将所谓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案签署惩罚表示强烈愤慨和坚决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赋予公民劳动的权利和义务，中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高度重视保障公民劳动就业权利，坚决预防和消除任何形式的强迫劳动。新疆的劳动就业保障政策及其实践符合中国宪法法律，符合国际劳工和人权标准，契合新疆各族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愿望。当前中国新疆政治稳定，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幸福，这是国际社会有目共睹的事实。我们敦促美方停止借所谓涉疆强迫劳动问题对中国进行造谣污蔑，停止借此打压新疆企业和产业，停止损人不利己的错误行径。 本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昨天就美方签署所谓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案发表谈话。发言人表示，当地时间12月23号，美方将所谓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案签署惩罚，该案罔顾事实真相，恶意诋毁中国新疆人权状况，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此表示强烈愤慨，坚决反对。所谓新疆地区存在强迫劳动和种族灭绝，完全是反华势力炮制的恶毒谎言。美方反复借涉疆问题造谣生事，实质是打着人权的幌子，搞政治操弄和经济霸凌，企图破坏新疆繁荣稳定，遏制中国发展。发言人强调，涉疆问题根本不是人权问题，而是反暴恐和反分裂问题。中方正告美方，利用涉疆问题搞阴谋诡计，阻挡不了新疆各族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坚定步伐，阻挡不了中国不断发展壮大。奉劝美方立即纠正错误，停止利用涉疆问题散布谎言，干涉中国内政，遏制中国发展。中方将视形势发展做进一步反应。 本台消息，商务部昨天就美方借涉疆法案制裁中国企业、限制中国产品发表声明。声明指出，美方罔顾事实，以人权之名行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凌主义之实，严重破坏市场原则，违背世贸组织规则，严重损害中美两国企业和消费者切身利益，不利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和世界经济复苏。对美方这种经济霸凌行为，中国商务部表示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声明说，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坚决维护新疆各族人民的合法权益。 本台消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昨天对美国签署所谓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案发表严正声明。声明指出，这一所谓的法案，其真实意图和险恶用心，就是妄图通过打压中国新疆企业，扰乱新疆稳定发展。对此，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和新疆各族人民表示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声明说，我们坚信，在事实和真相面前，无论美国如何撒谎欺骗，如何搬弄是非、挑拨离间，都破坏不了新疆社会稳定的大好局面，阻挡不了新疆各民族共同迈向美好生活的坚定步伐。 本台消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昨天对美国签署所谓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案发表严正声明。声明指出，美国企图剥夺新疆各族群众通过劳动和就业追求美好生活的权利，遏制新疆稳定发展，从而达到以疆制华的险恶目的。对此，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新疆各族人民表示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我们正告美国， 妄图以莫须有的罪名破坏新疆稳定发展，只会让包括新疆各族群众在内的广大中国人民进一步认清美国的霸权本质，也必将遭到国际社会大多数成员的唾弃。 本台消息，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通报，12月23号0到24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87例，其中本土病例55例，陕西52例，浙江1例，广东1例，广西1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26例，其中本土1例。截至12月23号24点，现有确诊病例1851例。截至12月23号，各地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27亿3274万9000剂次。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今年1到11月，全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 3.28 万亿元，同比增长 3.4%， 全国营业性客运量达 77.3 亿人次，完成货运量475亿吨。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11月，我国新能源发电量达到 10355.7 亿千瓦时，首次突破1万亿千瓦时大关，同比增长 32.97%, 占1至11月全国全社会用电量的比例达到 13.8%, 新能源发电对全国电力供应的贡献不断提升。 国家外汇管理局最新数据显示，11月银行结售汇顺差252亿美元，1到11月银行累计结售汇顺差2216亿美元。11月，我国跨境资金收付和外汇市场交易保持活跃，外汇形势总体平稳。 2022北京新闻中心注册报名工作今天启动，记者可登录2022北京新闻中心官网申请注册。2022北京新闻中心主要服务于北京冬奥会非注册但具有正式记者身份的媒体从业人员，向他们提供符合奥运会举办城市规定的、符合国际惯例的新闻信息服务和便捷的媒体公共服务。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分别发布了2021年度国内国际十大财经新闻。我国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开启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新征程。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取得良好开局等，入选2021年度国内十大财经新闻。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二十年，完全履行义务和承诺，全面参与全球经济合作等新闻，入选2021年度国际十大财经新闻。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本台消息，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日前在新出版的《奥林匹克评论》杂志撰文说，北京即将书写历史，成为首座既举办过夏季奥运会又举办冬季奥运会的城市。我们相信中国的伙伴和朋友一定会提供卓越的冬奥会体验。巴赫指出，新冠疫情的阴霾仍未散去，而我们生活的世界似乎比以前更为分化。2022年北京冬奥会将是一个重要时刻，以和平、友谊和团结精神把世界凝聚在一起。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世界卫生组织24号表示，截至22号，全球已有110个国家和地区出现新冠病毒奥密克戎毒株。现有证据一致表明，与德尔塔毒株相比，奥密克戎毒株具有显著的增长优势。 根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截至北京时间清晨5点21分，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5191万4072例，死亡81万6275例。过去24小时新增确诊病例19万3813例，新增死亡病例2567例。 据英国政府网站24号最新数据显示，在过去24小时，英国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首次突破12万例，达到12万2186例，连续多日刷新纪录，累计确诊病例已达1189万1292例。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刘梦雅、古丽、尼哈利，主播林夕、忠诚。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 94.5 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